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大卷舞美基地已经进入试运行阶段，可以同时满足近400位艺术家演员的排练创作。请听报道。 即将于5月31号在国家大剧院公演的瓦格纳经典剧目《纽伦堡》的民歌手正在位于通州区台湖镇的大剧院舞美基地紧张排练中。1:1的舞台设计能容纳多达838位观众同时观看的坐席，让人置身其中，仿佛瞬间穿梭到了大剧院的歌剧厅。舞美基地筹建处负责人沈绍文介绍说， 河东剧场它的台口和国家大剧院台口是一样，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国家大剧院的所有剧目都可以在这儿来合成排练。这启用以后就可以大大提升国家大剧院剧场的使用效率，因为一个剧目排演5到10天都不等，没准还有15天呢。在这儿排练以后，我们回去走一天台就可以演了。 实际上，除了和大剧院歌剧厅有着一模一样的舞台，占地83亩，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的舞美基地还配套了更多的排练厅、化妆间以及舞美设计用房和布景道具制作车间等。过去因场地问题导致的舞美外包、存放不当等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个是我们的车间，现在正在装设备，做舞美道具的，以后我们自己做，生产完了马上合成排练摆上我看看。 从外部俯瞰，基地更像是一个舞美城堡群，金属屋面连廊像一条飘带串联起8座建筑物，飘带下还形成了一个室外剧场，今后将为周边居民带来高质量的文化体验。沈绍文说， 室外舞台我们现在差不多能有600座位，能为当地的群众提供一些服务，比如可以经常傍晚有一些演出。另外呢，大剧院计划要搞一个秋季国际音乐节，正在策划。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天在中央歌剧院小剧场，一版完全由中央歌剧院年轻艺术家演出的青春版魔笛正在导演沈亮的带领下紧张排练。中央歌剧院将于本月30号31号在天桥剧场上演魔笛。中国儿艺今年首部新戏儿童剧《鹬蚌鱼》即将于6.1期间登台。这部剧以鹬蚌相争的成语作为创作灵感，在流动的中国画般的舞台上，以人偶结合没有语言的肢体剧方式，展现一段中国式的寓言童话故事。明天，广州大剧院联手香港演戏家族联合制作的原创音乐剧《朝暮有情人》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参加第3届天桥华人春天艺术节的演出，展现香港音乐剧的魅力。音乐剧《朝暮有情人》讲述了粤港两地三代人的爱情故事。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8年六一晚会主题歌近日发布，名为《花开新时代》。这首主题歌由词作家杨奇坊作词，舒楠作曲，展现了孩子们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健康生活、快乐成长的喜悦。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大量专业词曲创作者积极参与，交出不少优秀作品。由词曲作家尹向涛创作的《北京夜曲》，因以朴实诚挚的词句唱出了北漂一族对北京的真切情感，而成为近期征集作品当中的亮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南段蔡慧营桥到复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珍惜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终于来到了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板块了。有没有很想我啊？一直播上面的朋友们，因为确实我们中间隔了一周，也就是说我们隔了10来天都没有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开始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今天除了在876的电波当中可以听到我们以外呢，今天我们照例的开启了周五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来看到我和嘉宾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方法很简单，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看到我的各位呢已经表达了你们对我的想念，我都看到了。还有说今天这身蓝色很清爽。对啊，夏天到了嘛。夏天到了呢，我们就要做一些适合夏天做的事情。今天要给大家在小夏推荐这个板块一起来聊的是，本来要许诺大家在这周四，本来应该是昨天要跟大家这周二吧。这周二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我们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延到了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一下我对面的两位嘉宾，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我把一直播的镜头调一下，来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还是你们的月川。 Hello， 你好。好，你们不能太含蓄，今天你们热情一点，好不好？哎，在我们的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两位嘉宾可以跟他们聊天。其实你俩得坐近一点啊，稍微近一点点。哎，对，月川还有 Miko 今天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会跟我们继续的上周二我们没有聊完的那个话题，不管是关于精品咖啡的这个挂耳包的喝法，还有这个咖啡豆的选择，今天我们都会着重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对 啊， Miko， 你的话筒都不在面前了，你准备怎么说话呢？ 准备跟大家精神较量。 不能不能，就是精神交流就有点听不到了啊。所以呢，今天呢，大家可以在876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直播，在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继续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精品咖啡。那同时呢，还可以在微博上面以及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今天看到我们的方法就是在微博还有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今天在一直播的视频直播平台上面，我们会给大家送关于我们今天话题的相关的礼物。那想知道礼物是什么呢，就要到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在广告时段我们会反复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的奖品到底是什么，赶紧到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哎，说到这个挂耳包的咖啡，今天我们这个桌面上面放了几包，哎，这个挂耳包， 对， 这个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名字啊，像这个意式拼配啊， 对，然后耶加雪菲曼特宁， 嗯，一定要离话筒近一点，不然大家会听不到你的声音。 Okay, 好，哎，这个我们平时买挂耳包的时候，它上面的一般的标志会是什么样子？会有哪几条？就是我们选购挂耳包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考的元素。 基本上它都会标这个口味，就是在它的这个挂耳包的下面会标它的口味，比如说它是耶加雪菲，有哥伦比亚，有皇家意式的，我们自己这个叫皇家意式拼配啊，然后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摩卡口味，还有 曼特宁，对， 还有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调味的那种什么炭烧口味的呀之类的也有，就是你一定要选这个口味，你自己是喜欢偏哪一种的味道，就是上一期给大家讲过风味轮嘛，大家可以对照着风味轮上面的酸甜甘香，你更喜欢哪一种，或者说你喜欢重的，还是喜欢水果味重的，还是喜欢酸味重的，甜味重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豆种或者它不同的风味来选择适合你自己的。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选购精品咖啡挂耳包的时候，它一外包装的标志上面会着重的突出 对 口感 对口味 对 风味 风味 对 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首先第一步先通过风味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 对， 那我们也要选一下豆子，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外面很多你要先看它是拼配的豆子还是单品豆，都有。那可能单品豆的话呢，比如说你喜欢酸的，那你就选像非洲的豆种，比如说耶加雪菲，比如说肯尼亚这样的。然后如果你喜欢选择重一点口味的呢，就像类似曼特宁，或者说是那种炭烧咖啡，那种就会比较重。 这个不管是重口味还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咖啡太浓了，太浓烈的味道，我有点受不了的话，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豆子。 对。不同的豆子来选。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 上周二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家聊过。 对。 因为有朋友说我喝咖啡，我这心脏啊，咔突突突的跳得特别厉害。哎，那个时候两位就说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在，即便是星某客这样的商业咖啡店里面，也可以去问一下。 对， 哎，你现在用的咖啡豆 是 不是阿拉比卡？ 是不是阿拉比卡？ 如果是阿拉比卡的话，对于这个心脏也担心负荷不了的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这个挂耳包也都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对，是全部都是，然后是咖啡因含量也比较低。 对，这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你在选择挂耳包的时候，除了看它正面会有名字，然后会有它的豆种口味之外，背面我们会有，这个是国家要求的，就是我们正规的生产的商品一定会有产品名称、配料表，然后营养成分表，你要看这个。我们会在配料里面明确的标注它是100%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或者是说如果是标咖啡豆100%咖啡豆，那可能就有罗布斯塔的成分。 应该就会有， 对， 基本上就肯定会有。 就有那种就是咖啡因含量比较重 非常高的那种， 喝完了以后心脏非常容易负荷不了的那种咖啡豆。 对对对对， 简单一点， 口感也会不好。 口感会有一点点涩吗？还是 会有那种油味儿。 好，我理解了， 烟熏油味儿的感觉。 对，Miko这个描述啊，总是非常的接地气，就是就像风味轮一样。就是总是通过另外一个，哎，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常你经常会接触到的这个味道。 对， 我们上周也给大家解释了风味轮是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它对应的，你说我怎么从咖啡里边就从豆子里边就喝出苹果味儿？ 还是什么其他的果味儿啊？他是用这种方法告诉你， 他会帮你解释。 嗯， 哎，大家有没有人回去试那个臭鼬味儿香蕉气球？有没有试？ 没有人敢吧？ 等会儿我们在微博互动一下。 是说试到了也有礼品吗？ 可以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一直播上面的朋友啊，想问一下挂耳包的储藏方法和期限。 嗯，其实就是阴凉避光就可以。 对， 嗯，不要晒， 对， 不要热就行。 嗯，常温避光， 对 啊，基本上就是它的储存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袋，我们没有拆开的情况下， 对 吧？ 对，就是这样。 不拆它的外包装的情况下，这个阴凉避光，那它的保存期限一般是，就是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个范围给大家缩小一点。 好，这个国家法定的是300天。嗯，就是国家给的期限是300天，确实也是，它在300天之内它是不会变质的， 对，不会坏的， 对，因为这个都是检测部门有做过，就是产品样品检测的啊， 300天， 这个、对， 那就基本保一年喽， 对， 对，是， 对，是， 它是不会坏的， 对，它不会、不会变质， 但是口感呢肯定会变差一点。 就是它的风味会有丧失，然后它时间久了之后，它自己内部又氧化，然后会让它的风味变得没有那么明显。 那这个 明亮， 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最佳的赏味期，就是说我们 最好 买回来精品咖啡 一个月左右吧， 对，一个月 比较 一个月以内把它喝掉， 比较好， 对， 对，就比较新鲜。 嗯，说到这个风味的问题，有人说喜欢比较甜一点的有吗？ 有啊， 也有， 嗯， 比较偏甜的是什么样的？ 嗯，其实它的偏甜可能还是觉得酸味要低一点的感觉，应该是。 嗯，对，就是它想要的那种甜味是说相对的，就是我们讲酸苦平衡嘛。 对， 是说你酸苦平衡感比较好，在嘴里不会觉得非常明显的酸苦，还是就是想要那种豆子本身就很甜，也有，这个也有，包括烘焙方法。如果烘得太重的话，它就不会甜；烘得太浅也不会甜，所以就要非常非常适度。 哦，哎，但这个甜味儿在我们的这个风味轮里面主要的体现是哪些味道？ 主要的体现其实是焦糖味儿。 焦糖，对 对，就是咖啡豆，我们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叫转糖， 嗯， 就是如果这个转糖的阶段做得非常好的话，它是会非常非常甜。 嗯， 它 对，尤其是可能你喝到最后喝完的那种，它会有一个回甜回甘的感觉。 那个是回甘，就是两 个，它可能跟你喝一个甜的饮料的那个甜是不太一样的。 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就是想起了这个甜，这个焦糖， 啊， 你们肯定懂了，就商业咖啡里的那个焦糖的味道。 嗯， 但是那个焦糖呢，它其实不是豆子本身 对 出来的味道，它 是 在额外 加 的 添加剂。对， 嗯， 你们回去试一试，就是你喝完了这杯咖啡之后，都喝完了，杯底留下的那个味道， 嗯， 那个就是焦糖味儿。 好，所以这位喜欢偏甜一点口味咖啡的，那你去试验一下，去喝完了以后留的那个底。 对，你可以选比如拼配类的豆子，或者是选南美的豆子，巴西啊、哥伦比亚，因为他们会比味道比较沉稳，不会像非洲似的那么跳跃，所以它肯定就是酸度会低。它本身就会略，就是如果对比来讲啊，它肯定就会略甜。 好， 嗯 啊，有朋友说，哎，这个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看到的和收音机里的不同步呀。对，你在一直播上面看到的是一定会有一点点延时的，因为它是通过网络而不是通过电波啊。我解释清楚了吗？所以肯定是不同步的，但是这个差别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说我们前面20分钟说完了，你这在一直播上面20分钟之后才看到我们，可能也就几秒，就是1分钟以内的这个延时。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的板块，跟来自于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宇川还有 Miko 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精品咖啡挂耳包，还有包括说我们选这咖啡豆啊，我想这挂耳包里边拼一点我自己喜欢的咖啡豆，我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那想要来看到我们或者是跟我们聊天方法都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是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所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都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看到我们了。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小人文说，我一般在上午啊是一定要喝一杯咖啡的，清咖啊，就是不放糖也不放奶啊。然后呢，小人吃糖说啊，一般不喝咖啡，偶尔困了喝一下，对咖啡不感冒。哎，真的，我觉得你对咖啡不感冒这事儿啊， 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就像有些人对茶也不感冒一样，对不对？就是不喜欢，那就不要强迫自己喜欢，好不好？这真的是一个爱好一样的事情啊，它是给我们的生活就是添加剂一样啊，就是增添你的生活的色彩，不是一个必需品。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啊，说你的生活不喝咖啡你就要怎么样了，不可能嘛，没到这一步啊。所以小孩吃糖，你既然喜欢吃糖嘛，那可能就不确实对咖啡不太感冒啊，不要紧，不要有心理负担。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人说，我能说这曼特宁有一点榴莲的味道是我的错觉吗？这个他上一次在我们的微博粉丝群里边也说过这个问题，月川私下给我解释过，你在公共的平台上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会有那样的味道，就是如果正常的话，它应该不会有那么重的，就是这类水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处理方法或者说是储存方法导致它会自己。 或者是你是不是对榴莲的味道有点误解？ 对，因为我说回去查一下那个风 味 词典，对，但是也没有这个味道。 对，因为榴莲这种 并没有这个 热带水果这么浓烈，应该没有，我感觉。 对， 在整个咖啡的风味轮里 面，对，我 没 有 查到，应该没有榴莲。 我回去查了那个风味词典嘛，就101种味道里面，其实啊110种味道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 连臭柚都没有 这个解释。 对，所以这个 像没有什么 北漂，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月川说的有可能，一个是冲泡的方法，对不对？ 你可以 说一下，你冲那个曼特宁罐包出这个味道的时候，你的方法是什么？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这个袋子后面写的罐包的冲泡方法，还是你有自己独创的，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 对，你是不是加了什么，或者是放的？ 就有没有可能是过热了？我觉得就是可能受热了。 热 啊，我们刚才说这个常温嘛， 它可能 受热太热了， 过于发酵还是怎么样，它会导致 二次发酵的味道， 对，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味道，我觉得。 嗯，还有人说了，哎，这个就默默的在月川说完了以后，默默的翻了一下自己的挂耳包，看一看，确实是300天。对，因为确实你看任何的这个产品啊，它都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和国家要求。 对， 我也不能说无视国家要求，我就咔给你写个30天，这也不行。它确实是， 这个可能 规定300天没有问题的啊，它不至于变质。 对 啊，但是也有朋友说了，我这个挂耳包一般是不可能等到到期，早就喝完了。我也是啊， 嗯。 而且这个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建议，虽然说之前已经建议过很多次了，就是挂耳包，我们其实没有必要一次买很多。 对，就一定要喝新鲜的，我觉得。 嗯， 咖啡就建议大家能喝现磨最好。不能喝的话，就是挂耳包这种方便的产品，我们也要尽量选日期临近然后更新鲜一点的。 对，可能一次最多也可能买一个月左右，这已经是最多了，我觉得。 嗯，比方说十几二十几包， 对， 然后赶紧在一个月内把它喝完，这还是你的生活是比较有规律的那种， 对， 你是比较习惯。 嗯 啊，比方说我自从做了乐享生活以后 就很习惯了， 入了精品咖啡的坑， 就是入了这个坑以后就莫名的习惯。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的是真的很方便。这一点因为原来我们说到精品咖啡的时候，大家会很不自觉的认为比工业咖啡、商业咖啡，至少比工业的这个速溶咖啡它是要麻烦的。 麻烦。 但是有了挂耳包和随身包这种东西之后，我们在品尝精品咖啡味道的同时，真的就是一丝二挂三冲泡，咔一分钟 完事儿 ， 而且喝完只要扔掉就好了。 对，你不用扔了，留着。 你是说连杯子都不想洗的意思？ 空气 对，纸杯。 哎，这个说到挂耳包的另外的用途，刚才月山提醒我了， 放在冰箱里也可以。 去味儿，就用完了之后， 我有的时候会这么样用。 然后去味儿，然后之前不是讲过吗，美容去角质，我们可以用它洗脸洗澡，特别好。 对，可以搁在冰箱或者是放在洗手间都可以。 好，还有人说哦，喜欢咖啡，但是为什么看不到夏夏？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没有导播老师，所以呢我就只能手动的调这个镜头啊，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大概3-4分钟就进广告了，在广告的时候呢，我会到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啊露脸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呢，你们在一直播上面可以看到嘉宾，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啊，一直播平台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这个还有人说咖啡一定要加糖吗？当然不一定了。 就如果它烘得够好，够甜，甜度够适中的话，其实不用加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 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我们家老爷子可能早更了 啊，哥们儿，咱爸可不早了， 我装修他49成的折腾，非选全包圆， 全包圆不错呀，我姐家、我哥家、我大姨家都全包圆装的， 从小就啥都得听他的， 名牌大学、漂亮媳妇，听他的对了吗？ 好像也没错啊， 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名牌电器、环保材料全包圆了， 4006068866，他给我一电话， 快打，全包圆，好多礼品都是限量的，早打早得早踏实， 4006068866，听老爷子的， 详见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在周五的固定单元又来到了小夏推荐的板块。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生活方式是精品咖啡挂耳包。哎，为什么会说到精品咖啡挂耳包呢？因为我知道现在都市人的生活节奏都很快啊，说到精品咖啡你们就会觉得好麻烦啊，是不是还得自己在家磨豆子自己冲啊，我没有那个时间。没有关系，我们都帮你想到了挂耳包，基本上一分钟就可以搞定的这样一个精品咖啡的喝法，让你在保证了我喝咖啡的质量的同时，真的是也可以保证一下我们的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精品咖啡对于身体的我们不能说身体的好处，我们还是说对于身体负担会比其他的 还是挺有好处的。 嗯， 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其实它对心血没有没有，它对心血管真的非常好。 嗯， 就是每天喝一杯黑咖啡对你的心血管一定是会非常好的。嗯， 未来海洋在江湖说那个我们强行要求月川也把签名一起签上吧。 啊， 强行签，我签了。我跟你说笑话， 今天没带笔。 强行不签了。好了，这个说到为什么会说到这个签名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给大家送奖品了啊，所以呢想要获得奖品就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因为今天呢我们又回归了周五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上面大家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常见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了。对这个挂耳包的方便之处啊，我们在下半时段还要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我们在上周其实给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这挂耳包很多人说，哎， 那它和这个我们平时的速溶咖啡， 嗯， 我不是也是垮一勺出来一冲， 嗯， 啊，你这挂耳包看起来也是，你就是把这个豆子感觉给我包在一个包里了，然后我还不是就一冲就行了？ 当然不是。 哎，好，区别，嗯，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 区别太多了。 区别首先，嗯，速溶咖啡是全部会溶掉的呀。然后 它是工业咖啡嘛，首先 对它是一种，上期其实讲过了，它是一种提取物质，它是把咖啡先煮成煮，就是把这种咖啡豆磨成咖啡粉，然后煮成咖啡液之后，再把咖啡液进行萃取，然后变成那种颗粒状，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加水，它就全部会溶在水里面， 嗯， 但是你们可以试一下挂耳包，它还是咖啡豆，我们所谓的就是冲它，它是萃取，它不是能全部溶在水里的，就是我们只是从咖啡液里面提取出来它的好的物质，嗯， 对，其实它就是一种比较简便的现磨咖啡，只不过我们帮你把它磨好，磨好以后呢，然后用其他的方式帮你保鲜， 嗯， 对，省去了你自己手工去磨的这些工序，其实， 哎，那挂耳包呢，真的我自己试验了一下，这在水烧开的前提下， 嗯， 如果你烧水时间也算上，那不行。在水烧开的前提下，真的就是你把挂耳包撕开啊，挂在你的杯子上， 嗯， 倒水， 嗯 ，OK 啊，然后就是分几次嘛，其实分几次注入，但这个时间很快， 嗯， 绝对是在一分钟以内完成的。 嗯， 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冲完了以后，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挂耳包是冲的越时间越长越好嘛， 嗯，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挂耳包的冲法的问题。 对， 我们也在微博上发了有一个， 今天有一张图， 对，有一个给大家，之前也是专门给喜欢喝挂耳包的小伙伴画了一个图，就是怎么使用挂耳包，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挂耳包背面也有一个简单的使用图， 对， 嗯，但是这个可能微博上这更详细一点， 对， 也 等一会儿 我们要考虑到大家现在没有时间去看微博，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大致的讲一下。 嗯，它其实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每一个后面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嗯，不，他就单想问说是不是冲的时间越长越好，比如说你就解释一下， 嗯，不是， 大概冲几次，冲到什么状态，这挂耳包就是要扔掉的。 它其实就只能冲一次。 对，就是180毫升到200毫升就可以扔掉了， 嗯， 水。 就是往这个内袋里面注水， 嗯， 然后大概差不多180到200毫升， 就是最后我们出来的这个咖啡， 对，是 一杯咖啡180毫升到200毫升， 嗯， 对。 就差不多了，哎，这你这一个挂耳包的使命就完成了， 完成了， 对， 嗯 啊，接下来呢，不管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边说过的，啊，做咖啡面膜呀， 对， 加到 小智啊， 对，然后加到这个洗发水里边洗头发呀，啊，还有 趣味剂啊，都可以， 哎，除味剂，这个，哎，这是今天新说的一个，我觉得挺好的， 嗯， 搁在冰箱里边， 今天回去就可以试试了，是吧？ 把早上喝的那一 那 个 留好 捞出来， 就是外边还有一个，给你带走， 从哪儿捞出来，放回到冰箱里，哎，这个并不是啊，我们的挂耳包其实跟。嗯，哎，但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随身包， 嗯， 它是可以长时间冲的， 对，但它整体味道就会淡， 嗯， 它其实就像茶包一样， 对，它是用来泡着喝的， 对， 嗯，605，我看得到你发的内容啊，看得到，但是呢，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一面要跟嘉宾讲话，另外一面要看你们在一直播的留言，所以有时候评论刷过去了，我可能来不及看到，但前面的你的留言我都有念出来呀，这个，然后有朋友说，那这个咖啡杯，比方说他买的钻石杯，是不是就大概冲着一杯？这个就要丢掉了， 对 对对， 差不多， 基本上 就 是一杯的量，普通的咖啡杯，对吧？不管是这个肚子稍微大一点的，还是这个比较直上直下的直筒的， 嗯， 它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杯的量， 对， 180毫升到200毫升嘛， 咖啡杯的量， 对， 嗯，你冲完了以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包装袋后面大概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因为你冲到最后，它基本上那个水量是和你的会没过一点点，你这个 粉， 哎。 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再浸泡一下， 嗯， 再拎出来， 对，那样味道可能会更浓一点， 嗯， 看时间吧，我觉得，嗯，如果不着急就可以泡一下， 稍微泡个其实一分钟就够了， 对， 也不用泡太久， 哦， 嗯， 那加一块也就两分钟， 对， 也就两分钟， 就两分钟， 最多了， 冲水时间一分钟。啊，然后因为你要等它慢慢的这个滴滤下去嘛，相当于 是，啊，对，漏下去， 对，所以呢，这个你就在一分钟之内，大概分2到3次把水冲进去，啊，然后再给它泡一分钟左右，就是非常， 嗯， 这个味道就非常饱满了，我觉得， 嗯，对，其实就是一杯类似滴滤啊或者手冲啊那样的味道， 嗯。 充好的现在在我们的导播间里面，所以大家坚持好不好，你们大概再坚持个十来分钟我们的这个876的直播部分结束了，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充好的挂耳包。我们今天确实有一杯充好的在我们的导播间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等着来看一下。看到我们的方法很简单，现在如果是通过876的电波听到我们，那可以到微博或者是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还有朋友说一忙起来啊，这个有时候咖啡就泡在那儿忘了，然后等想起来的时候，这个已经凉了。其实，如果说它真的是就哎，我打开挂在那儿了，然后冲完了以后就晾在那儿，对于口感上来说有什么影响吗？比方说它这个水已经偏凉了，我才把挂耳包拎出来扔掉。然后这个 就其实温度可能对咖啡会有一些影响，高低，但是就挂耳包来说问题不大，不会有太大影响。就直接喝就行，没事儿。 它还是香味儿会没有那么浓，然后可能凉了之后会略偏酸， 对，会有一点， 其他没什么。 会有一点点偏酸的味道。 就温度下来之后就会略有一点。 好，还有人说通过手机来看直播啊，旁边呢还听着收音机，有点不同步啊，等于听了两遍。你这我们说看啊，就重影儿，你这是重声儿，没有关系。这个其实呢，如果你带上，就是如果是用手机在看我们的一直播的视频直播的话，基本上你带上耳机，这个声音就音量是没有大的问题的。在周五的单元，我们乐享生活小夏推荐，今天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哎，在生活当中呢，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挂耳包，真的就是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好，提升了我们对于咖啡的一些理解，提升了一下生活质量。在微博和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看到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待会儿呢，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我们下了876的直播，会给大家详细的再解释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挂耳包我是不是可以进行定制。哎，在这个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你帮我磨好了嘛，对吧，然后装到这个挂耳的小袋子里面。那这个定制方面我们怎么去考量自己的口味的需求，以及我们怎么去找到一个精品咖啡店去跟他说，哎，我想要定制属于我自己这个比较适合的挂耳包的味道。 这个因为近一两年吧，我觉得可能咖啡挂耳包这个产品相对它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不太用定制，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各个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慢慢的这种像我们这种精品咖啡品牌慢慢出来了嘛，那你们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各个品牌出的挂耳包，都挺有特点的，然后有一些就其实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口味喜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能在市面上见到的品种或者豆种已经非常多了。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 对，就是因为豆种太多了，我担心大家有点尝试不过来。所以我们会不会有一个 味道吗？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推荐？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三种吧，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细致的味道上的区别。那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曼特宁，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我们推荐一家雪菲，哎，比较喜欢什么样味道的我们推荐它这个拼配，意式拼配。 一家就是比较小清新一点，然后就是花果香花果茶， 一家雪菲， 对， 这个， 然后味 道 比较清新，没有太重，其实它咖啡的感觉会比其他的稍微要更偏水果茶的感觉一些。如果你喜欢清新的味道，比较清浅的感觉，没有那么厚重和粘稠的感觉，你就可以选叶家。 小清新的味道，小清新。好，叶家雪菲它这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挂耳包是偏淡一点的味道，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样理解。 好，曼特宁呢， 它一般比较受女孩的喜欢。曼特宁就跟它比较对着，是重口味。所以其实我的感觉啊，就是喝咖啡的好像是有个进阶的过程，有一部分小伙伴是这样的，可能一开始会先喝耶加， 然后我是说挂耳包啊， 嗯， 喝个星河椰加，然后觉得哎还挺喜欢，挺特别的。然后可能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喝曼特宁了。 对 对，就觉得啊、椰加太清，就是太清浅了，已经满足不了它的那个口味的需求。 就是喝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喝的是比较淡的茶，后来越喝越浓， 嗯、 越 喝越浓。对，喝到曼特宁，我就会说啊，那你进阶了。 啊，这个椰加雪菲呀、啊， 嗯， 椰呢是两个耳朵，左边是耳字， 嗯、 然后右 边是 啊这个 对， 加呢就是加法的加、 嗯、 是吧？ 对， 对 加法的加， 下雪的 雪， 草字头飞啊、 嗯， 这个椰加雪菲是这么几个字啊。 比较浪漫的名字、 啊嗯。对，然后还有人说，他自己品尝了这三种不同的挂耳包之后、 嗯， 觉得意式拼配是味道最重的，是吗？ 它应该是更平衡。嗯 对 就是它没有曼特宁那么浓重的味道，就浓厚的口感，其实应该说是、 嗯， 就它没有那么浓厚，然后呢又不像椰加那么清新、 嗯， 因为一旦清新了之后，就会比如说果香比较明显的时候，它就会略偏酸。 对， 嗯、 哦， 但拼配就不会，拼配它是整个喝到嘴里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和、非常饱和的一个口感。 嗯， 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哦，所以椰加会偏酸呢？ 会 ， 嗯。那这个刚才有就是喜欢甜的味道的那位朋友下面的留言就是说他自己喜欢偏酸的味道啊、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他在挂耳包里面选择椰加雪菲这个品类 对或者选非洲豆系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就是肯尼亚呀、什么605 啊我们说的是椰加雪菲对小荣蚊子给你回答的这个是对的嗯是飞啊这个飞飞的飞草字头一个非常的飞啊椰加雪菲嗯对椰加雪菲这一个挂耳包精品咖啡的范畴呢它就是果香味儿啊就是这个在江湖说的果香味儿清新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嗯啊那这个其实拼配啊大家也很好理解我们将几种是将几种豆子拼配在一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比较综合一些的、啊、 没错没错是就是要追求一个平衡其实它不是追求特性的 嗯也不会觉得说特别浓特别清新或者是 对都不会 偏甜偏酸 所以 它没有 这样酸苦都不会 对对所以它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选择如果你觉得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或者你送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偏好的话你送它意式拼配基本上它不会说喝不习惯 嗯 对 哎，这个感觉是如果说你周围有很多人说啊，我不要尝试这个咖啡对于我来说就是像我们之前有听众说就是痛苦的回忆我不要再回忆它哎，这个时候我们给他这个意式拼配就是拼几种咖啡豆的这种挂耳包他、 嗯、 一般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 口感比较柔和确实 对对对 嗯 对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朋友说了自从在办公室使用了挂耳包感觉整个办公室的品质都提升了啊对这个因为那个挂耳包你在冲的过程当中 对它就很香 它这个咖啡香就已经散出来了、它不像你在办公室里边冲那个速溶它那个 对对 它那个香味好像只能弥漫在你和杯子之间 对 对速溶是那种添加剂的味道 它 其实并 奶味 对它并不是咖啡豆的味道、 对它弥散开来不是 对如果是喝多了其实你鼻子是可以闻出来是添加剂的味道还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哎呀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引领了你们整个办公室现在开始到了开会时间啊休闲时间啊一定要来冲一个挂耳包的时尚潮流呢好今天呢大家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也了解一下精品咖啡其实呢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喝起来那么复杂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挂耳包这样一个动作冲挂耳包的这样一个动作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享受到一杯精品咖啡了也会有手冲咖啡的品质在这个可以到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今天我们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微博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然后所有问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品类啊详细的包括想要看一下包装长什么样子我们在我们待会儿五十几分的时候我们把切入直播结束了以后大家一定要留在一直播上面好不好留在一直播上面看我们会详细的把你们这些问题都回答一下啊关于包装的选择品牌的选择。还有朋友说原来有朋友送我自己家里边种的啊然后自己磨的没有喝完就长虫子了是什么原因 是熟的咖啡豆吗？ 是豆子吗？ 应该是豆子吧，是自己家种的。 然后自己烘焙熟的给他吗？ 啊，就是烘过了吗？ 应该没有吧，我觉得可能是生豆吧，要不然不会长虫吧。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咖啡，也没有见过熟豆长虫。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没有烘焙。简单一点， 或者没有晒干啊，这种有可能。如果是生豆的话，是不是有可能？我觉得 熟豆真的没有见过这样 啊。他说了没烘过， 对 对 对， 那 一定是会长的，因为它就是豆子。 对， 而且呢，说明这个豆子还不错呀，虫子都很爱吃啊。 这比较新鲜， 对，又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 是不是刚种出来？ 对，没有烘焙过，那肯定是必然会长虫子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储存的方法中间会要烘焙一下来，是吧？它也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当于在储存方向。 对，也没有存生豆的吧，生豆其实很难存储。 所以其实它烘焙之前还要有很多的处理法去处理，然后再挑选，然后再烘焙。 对，他说所以生豆就是会长虫。对，生豆是就是他两位都说了嘛，就是必然会长虫子的。这个没有关系啊，他如果送你的是生豆的话， 把长虫子 自己有什么办法 挑 出去吗？ 对，其实自己要手挑的 烘焙。 对，我们讲精品咖啡，其实我们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拿到生豆之后，就算是再好的，我们说90+那些批次的，大概也有20%-30%的瑕疵率。瑕疵率就是指这些，比如说发霉的豆子啊，长虫子的豆子啊，或者说我们叫什么没成熟的，我们叫白木豆。就是它本身它因为是植物嘛，它就有可能它就自己就没有长熟，它就自己是死掉的。 所以在家里面可以处理吗？ 对， 还是说 可以 也可以、对，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有没有进行过那个 它应该没 其他的处理法。 它处理法肯定是 水洗啊这些有没有、 它肯定是要洗出来，但是就是并没有手挑过 啊、那这个 挑掉。 好，你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依然是下了我们的876的直播，我在一直播平台上面再回复你605，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人说，对，自从喝了挂耳包之后呢，这个速溶肯定是没有办法忍受了。我们其实是说过这样一个，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月川和 Miko 来给我们推荐一些喝咖啡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先去比较。先去比较，然后呢你才会去慢慢的鉴别出来，然后舍弃掉那个没有那么好的，选择一个更好的。这个是我们生活品质在进阶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原来说工业咖啡、速溶咖啡啊、包括商业咖啡、新某客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说它不好，也不是说你就应该扔掉，回家就全部扔掉，不是这样的。其实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比较一下，然后呢去看一下你自己更适应、更喜欢哪一个啊。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其实精品咖啡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压负担会更小，同时它保留了咖啡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更充分， 对， 所以更推荐给大家，这也是我们小夏推荐板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了，在876的直播时段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今天周五啦，所以要祝大家周末愉快。说一句，我们下周一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继续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那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要给大家来抽奖了，我们可以再聊5块钱的，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想要继续来跟我们聊天的朋友，赶紧到一直播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们。然后呢，刚才在我们的直播时候没有来得及回答大家的问题，在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马上来回答大家，下周见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0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2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易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